对他说，我想要出去买一包香烟。他叫我回来时轻一点，不要打扰孩子的睡眠。我轻轻打开门走出去，楼道里昏暗，灯光亮起，四周弥漫着发霉的空气。突然有个念头出现在脑海，如果现在我就离开，我是不是该离开，永远不回来，永远不回来。从来没去过纽约，从没有到过夏威夷，从没穿着牛仔，淋着旧金山的雨。我从来没去过纽约，我要感受着自由的空气，我想要挣脱束缚，解放我自己。所有的东西，护照、信用卡和 money， 或许能赶上今晚的飞机。路灯下就停着出租车，坐公交或地铁也不错，心跳的感觉来临在这一刻。再次充满梦想的我，要放纵自己，把束缚摆脱。真的想离开，想要离开，想要离开。我从来没去过纽约，从没有到过夏威夷，从没穿着牛仔，淋着旧金山的雨。我从来没去过纽约，我要感受的自由的空气，我想要挣脱束缚，解放我自己。然后我买了包香烟，原路返回到家里面，走过潮湿发霉熟悉的楼梯间。老婆说，你怎么才回来，毕老爷就要上舞台。他说，你没事吧，我还能有什么事儿？ 我从